多云，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85530566，0185530566， 活动详见店内。 这房子住了10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3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周末的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前两天啊，大家听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个信息， 对，而且也是简单的做了个预告， 是好多朋友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包括我们俩。 我们俩确实问题特别多， 嗯 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这个人家家的大当家的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来吧，我们先请出今天的特约的嘉宾，一号新家的副总经理王笑，欢迎王总。 大家好，我是王笑，来自一号新家。 欢迎欢迎。因为在上次我们跟一号新家在一起沟通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个一号新家的具体的位置，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做的那个暖心的活动，包括咱们家一号新家这4个字的由来，基本都知道了。不过呢，通过我们播的广告啊等等，哦，这两天铺天盖地的又开始说3天能够让您的老房子焕然一新 啊。 嚯， 我们俩还琢磨呢，怎么焕然一新呢？今儿您来了，来跟我们说说怎么能让它焕然一新啊。是把家具都换了？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3天老房变新家主要针对的是客餐厅的改造。我们用那个就是客餐厅改造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不用搬家，就是不用搬家，旧家具不用换啊，也是可以边装边住， 就是不影响使用。 对，不影响使用， 就是您还在家里边该干嘛干嘛。那请问咱们的工人师傅怎么装的？ 是我们是用环保集成的这个护墙板，然后那个吊顶也是用集成的墙吊顶材料。 哦，我大概明白了。因为现在啊，有很多的饭馆 啊， 有很多的饭馆就是人家说了，好了，我们这个饭馆为了提高效率，一般一个饭馆它要是按这种集成装修的方式，可能最快15天就能装修完。什么都是咔咔一拼，啪，只要安就可以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用的是一号新材，就是用的是环保集成的材料，给客户家里面这个墙面啦、顶面啦做一些造型，做一些处理。这个过程中间呢，是不铲墙、不粉墙，也不用那个产生那些湿作业，基本上就是，一两天的时间吧，就能把这个墙面和顶面焕然一新。 我理解了，因为在客餐厅啊，有很多的客餐厅基本上是在一块儿的啊，空间基本上是在一起的， 对 吧？ 对，是的， 一个大的屋子。然后呢，有几面墙是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是沙发背景墙， 嗯 啊，一个是电视背景 墙， 还有一个呢，可能会讲究点的朋友会在餐厅也把它独立弄成一个风格，墙体也体现出不同的风格出来， 对， 对吧？所以这三面墙其实是能够使您的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而且用的这个材料也不太一样，不是过去我们铺壁纸刷墙漆，不是那样了，是您刚刚说到的环保集成板。这个您能不能给我们仔细说说，这个是大概一个什么意思呀？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一号新材呢，是墙面的那个板子呢，可以有木纹的，有石纹的，有布纹的，还有那个像一些皮纹的， 就是样式您很多，您随便选， 样式有很多，对。然后那个我们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颜色，色彩，就是也是可以随意选择，就是墙面上面的出的这种效果啊，这比乳胶漆的表现形式要多很多，也可以做出完全就是像壁纸一样的这种效果，也可以做成像石材像上墙的效果，也可以是人家那个像一般传统的这种木饰面上墙的，就是木饰面整个的这种效果全部是能做得出来的。 那这怎么施工的呢？ 施工呢，是我们在那个墙面上面是有卡条啊，有扣条，然后直接板子扣上去就可以了，就是像铺木地板一样的去铺就是在墙面上展开就是速度很快 明白了。哎，但是说到这种什么集成板也好啊，或者什么的，大家第一个会冒出来念头，这东西环保吗？ 就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材料是非常环保的，它是零甲醛，零释放，是没有，环保上面是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这板子用什么做的？ 是竹粉，然后、那个、竹粉、石粉、PVC。然后高温挤压出来的、 竹粉是竹子的磨成 的粉 磨成粉然后高温压，不是用胶和在一起， 不用胶 明白了。 哎，那基本上咱们这个三天老房变新家，更多的是针对客餐厅是吗？ 对，我们是推出这个客餐厅的服务，因为老房装修嘛，要出那个效果的话，一般都是人家可能客餐厅更重要，当然我们这个装卧室装厨房装卫生间都没有问题， 也是因为它这种拼接的方式或者说这种装修的方式是相对来讲非常之简单的，你要这么说的话三天可能都用不了，我估计你要这么，您只要选好花色了，然后呢人家量完了您大概的尺寸了，安装的话一天都用不了，很快就能安完了。 对，我们一般来说是材料进场以后可能是先一些拆除，拆除完了以后再就安装，安装了墙面呢一天就结束，墙面。 那比如说对老房子会不会有一些要求呢？就比如说什么样的没问题，什么样的这个可能三天不行。 对老房子，如果说是那个要是改水电的话，那个三天就不够了，但是不改水电的情况下。对老房子其他的要求是没有的，因为你老房子无论你原来的墙面是什么样子的，无论你原来的墙面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可以直接在上面上， 明白了。就是去医院的时候，只要您不是什么做个搭桥弄点什么体内的一些大改动的话，您就等于是换了件衣服，是吧？ 对， 而且这种衣服呢，又不像原来似的这个贴壁纸啊、刷乳胶漆，它得有一个干燥的过程，然后呢，贴壁纸的话呢，它得有施工工人的一个首先有技术在里边，其次呢，它也得有一个干燥的过程， 对，它也要散味儿， 对，它也要散味儿。但是现在这个就相对于就非常方便了，您只要挑好花色，它就跟那个拼积木似的，啪啪啪啪啪就把您的这墙面全部铺完了。 对，是的，我们现在也讲说打出的口号就是说，像买家具一样的去装修新房子。就是很简单，很方便。 不错不错。除了这些，因为那天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现在正在募集报名的听众朋友，那这些包括大概的价钱等等，您能简单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新推出这个老房快装三天变新家呢，是征集五十个顾客，免费上门量房的，上门送价值298的健康枕。 这是不要钱的，就是送298的健康枕，然后免费出改造的效果图。如果这个效果图客户看得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做 明白 装修的事情了。 嗯嗯 啊，而且我们现在推出的是特价套餐，8800元，20平米的客餐厅，8800块钱，啊，还送那个吊灯啊，因为你可能装的风格跟原来是不一样了， 明白？ 原来的灯也不用不了了， 嗯， 现在就比方装客餐厅装个新中式啊， 嗯， 装个欧式啊，然后我们就送相应的这个能够配得上的这个吊灯， 嗯 啊，然后我们前20个。征集样板房的这个客户呢，就是我们在现在节目播出以后啊，前20个客户呢，我们还送一把价值2300元的这个智能门锁， 就是880020平， 对， 然后再送2300的智能门锁 啊。 那枕头也送是吧？ 枕头是我们量房时候就送了， 之前就送量房就给， 对，量房就给。 嚯，哎，那如果有的朋友就说了，那哎呀。特别不凑巧，我们家21平这个客餐厅，这怎么整呢？超出部分怎么算呢？ 超出部分我们是按照这个，就是说建筑面积，就是你使用面积吧， 嗯， 使用面积超出1平方，我们是加440块钱。 超出的1平方440块钱， 440块钱， 哦，就是墙面的那个面积。比如说我是30多平的，您就按照这个乘以这个超出的20的面积。就 是，对对对，我们20平米是指的是这个使用面积， 嗯， 使用面积啊， 明白了。 明白，就肯定是具体问题再会去具体分析， 对对 对 吧？ 对， 而且基本上主要是针对客餐厅， 嗯， 其实如果要是大家觉得哎，我这客餐厅弄得还不错，3天瞬间我就变新家了， 对， 那其实我的厨房卫生间包括我的起居室， 哎， 可能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也可以也可以，就是你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装就没问题的， 嗯， 时间上面也不耽误， 嗯，哎，那是不是，但是像我跟小胖老理解为比如说像厨房或者像卫生间3天可能拿不下来吧。 厨房卫生间是这样的，就是厨房卫生间的话，如果是做墙面和顶面啊，3天不用3天，1天就够了，对吧？如果用动地面的话，这个牵涉到防水啊、地瓷砖的这种拆除改造的话，那个时间就比较长了。 嗯 啊， 嗯，就只是墙面的话，其实是非常快。关键还是这个材料的问题。 对，是的。 那关于这个材料，我再多问两句啊。 嗯， 第一，您刚刚说了说什么厨房啊、卫生间也能装， 嗯， 厨房、卫生间，第一，厨房有油烟。 对。 第二，卫生间它有潮气。 对。 这个东西防水防潮吗？ 这个材料它是防水的，就是在水里面泡着也没什么问题啊，至少不是要比如说泡个好几天应该都没问题的。 嗯 啊，如果长期它是其实可以用在户外的啊，户外的话也是它水泡了是不变形的，所以它的防水性能是非常好，而且还是防火，就点不着的。 嗯， 就是你拿那个打火机烧啊，它这个东西本身是烧不起来的。 嗯 啊，就是表面在用在厨房，它那个油烟的话一擦也是能擦掉的，它的表面可以做到跟瓷砖是同样的效果啊。 嗯，哎，那如果在就是刚刚您说了油烟什么也能擦除，说明它的这个去污的效果或者说是打理起来会比较方便， 打理起来很方便。它其实它比瓷砖，比在那个厨房里面铺瓷砖的话，它相对缝隙更少。 哦， 缝隙更少，所以说打理起来还是要方便一些。 明白了，明白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说了打理起来挺方便啊，有的爱干净的朋友家里边没事就老擦擦。 嗯 啊，您既然这打理方便嘛，我就没事就擦一擦。 慢慢掉色了。 哎，对， 那不会 擦的这一块比别的地儿要浅一点，怎么办？ 它的耐磨系数呢，其实可以等同于大家也知道那个复合地板嘛， 嗯， 啊，就跟那个地板是一样的，就是耐磨系数是差不多的。 嗯， 好。然后就这些材料的话，会不会说好了，我真的是像相声里说的那种，我金拉又金拽，对吧？我好结实的，而且环保， 嗯， 而且再其次又阻燃啊，又防潮啊，都没有什么问题。 嗯， 但是它会不会有季节的要求？比如说，哎呀，适合在夏天，但是不适合在什么季节，会有吗？ 这个没有，这个什么季节都可以啊，就是哪怕很冷的天。家里面没有暖气的时候，就是暖气停掉，然后很冷的天安装也没有问题。 嗯， 它不像那些，用水泥砂浆的太冷了，它会凝固啊，它会耽误时间。 那就是不存在所谓的什么热胀冷缩的变形的。 热胀冷缩的系数比一般材料还要小一点。 嗯，好，听王总说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挺心动的。因为原来我在 就是在国外的时候， 嗯、 邻国、 嗯， 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比如一户建的房子也好啊， 嗯、 或者是那种公寓房也好、 嗯， 当然不是特别高端那种公寓房啊，一般用的也都是这种材料。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哟，这也看起来。这像什么呢？又不是壁纸，又不是那个什么。后来我一同行的朋友就说，这个是这种，就是类似于叫集成板哈，就类似于这种集成板。但是不知道咱们国内的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建议可以去咱们的一号新家的展厅去看一看。现在展厅里边有吗？ 现在展厅里面真的是在改建，也有的， 也有吧， 啊、有这种。 对对，可以到展厅里边看。 对对， 先要不要打个电话预约一下？ 你打热线电话010-855-3566，打电话预约 010-855-3066、啊。 对 啊，先预约一下。 对， 是不是先得把那50个名额给占着呀？哎，我要51个人打的话，那2300那门锁就不送了是吗？ 我们2300的门锁是指的是 签约的， 前20个签约的坐标买房的， 哦、 这个是， 好。我、哦、估计还有优惠啊！您先去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或者是到展厅先看一看，因为毕竟对于这个大家大多数人来讲，这种材料可能还算是一个新型材料，它的环保性能究竟怎么样，它呈现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可能大家我们说起来，因为王总会比较了解啊，可能我们说起来大家觉得哎还不错，您现场看了可能会更安心一些。 对，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征集样板房呢，就是还是会。那个带着材料，带着一些我们材料装修的一些效果、 嗯哦、 实景的图啊，效果图啦、啊，啊，给大家给客户看，做一些展示，啊，其实有的时候人家说我为了这个大几千块钱的事情，我就跑一趟北京这么大太远了，所以我们现在推出就是上门服务了，干脆 哦， 你最方便了，拿起电话打一个就行了，啊、打一个我们上门，我们设计师上门， 嗯、 让你看看材料，然后再看看我们装出来的这种效果图， 嗯、 你觉得合适，啊，觉得挺好的，那我们可以免费出效果图，啊，出设计，出效果图，啊，然后你觉得这个家，您的家里面这个效果图啊，也符合自己的心愿，那么好 了， 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做装修的事情了。 好的啊， 我们就是为了把这个客户的方便做到极致啊。 好的， 所以说也就是， 这个挺好， 啊， 你想马上元旦了，啊，或者春节了， 嗯， 那家里肯定得来亲朋好友啊， 是。 突然之间，哎，上星期来你们家不这样， 哎， 这星，天哪，多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多了这么多变化， 对， 哎、啊。 原来就是装修是一件大事儿， 对， 是不是？ 哎呀，那这前慢工出细活。 对，尤其你要想装个房子，其实可能做的也就那么几样， 是 对吧？您觉得地板没坏，然后其实我就是重新刷刷墙或者怎么样， 嗯、 但是您可能也得找一另外找个家或者临时租个房子，我得出去先住一段时间。 腾挪一下， 是的，是的，嗯，现在就是不需要搬家了， 嗯， 因为原来说是那个很多人这个不想改的原因，其实。改的需求都有， 嗯 啊，但是不想动的原因就是太麻烦，对吧？ 嗯、 特别是人家怕搬家、 嗯、 这个东西、 嗯。哎，那比如说，餐厅，我把吊顶，包括我把墙面用这种新型的材料都做完了以后，哎，它会不会使家里的这个面积受到影响？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板子会有多厚。 对，我们这个板子是不到1公分，0.9毫米，0.9厘米。啊，也就是说差不多1公分， 那还好，那还好， 1公分，哎，这不影响你的使用面积的 哦、 看不出来。而且我们这个板子本身呢，还有一些那个保温和隔音的效果， 嗯， 是，如果都钻上小眼了，就是一个录音棚 啊，这 样，哎，可以这么理解， 还真是， 是吧？ 还真是，对对对对对，好啊，这个反正大家还是记着电话啊，因为直接就可以拨打电话，然后呢，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想改一改，直接呢，设计师就能上门了。 对， 上门这个是免费的，是吧？ 是的，免费的， 免费的上门安装 啊， 对，而且会给您带着材料让您看。现在这个材料的花式花样多吗？ 很多，基本上这个花式花样是你能想到的、你能见过的材料，我们都能 做， 都能做、 嗯、 啊。 好，科技真是太发达了， 真是。哎，这节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说了这套东西，比如说吊顶，包括墙面可以用。小胖说了，我这地也想用这，行吗？ 地也可以用，地也我们也有这个，就是地板，就是，跟复合地板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材料是用这种材料，它比普通的复合地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怕水， 嗯， 而且环保性能更高一点。

而且呢最关键它的这个安装的方式也是相对于比较新颖的，就等于原来我们就跟过去盖房子似的，一定得有水泥，一定得有砖，一个一个往上砌，现在不是，都是模块化的盖房了啊，我一层砰往上一垒，一层砰往上一垒，要不您看那摩天大楼蹭蹭蹭怎么就起来呢，也是这种建筑模式不断的在变化，技术不断的在变化，包括咱们的这个落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边的这种家装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是的、我们现在推出的是一号新材环保的这种工艺， 20平米 客餐厅8800块钱，就是非常的优惠、 对， 就是改造一个家的这个花的代价也比较小， 对， 现在呢又避免了原来的那种麻烦，所以相对来说我们最近刚推出的时候呢客户的反应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他推出的是叫老房三天变新颜、其实您如果是新家的话呢也可以去考量一下看看怎么样。 对，新房子装修用这个材料的话它也有它的好处，第一它比传统的装修呢速度要快啊，速度要快，我们墙面处理还有吊顶的那个速度都会比原来要快很多。整体加起来的话，就是整个装修的这下来的话，我们那个差不多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吧。就比原来的那个传统家装也就要节省一半的时间。第二呢，是我们这个材料装出来的这个效果啊，事实上是以相对比较便宜的价格装出豪装的效果，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到一个人家去看，哎呦，你们家这个装修很豪华了，这豪华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也是体现在墙顶地几个方面，就是一个装修是豪装还是普通装修，对吧？那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墙面和顶面上面，那我们现在这个材料就问题就是解决了这个墙面和顶面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你家里面刷漆啊，你哪怕用的是再好的乳胶漆啊，还是贴壁纸，你都装不出来豪装的效果。我们讲豪装一般是都是那个护墙板啊，或者是石材上墙之类的，它是这样才是叫豪装。我们这个其实也是做出来的效果是跟豪装是一模一样的。 好，来，咱们再说下一个问题之前，就针对您刚才说的这个一号新材，再问俩，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就比如说您这个板子挺好，但是花色多吗？ 花色可选择的余地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就是说这个可以说市面上面所有的这种木纹的木头的这个材质我们都可以选择。然后像皮纹的雕花的，就皮纹雕花的也是可以选择的然后那个布纹的，就是各种布的那个布的纹路也是可以选择的，那个壁纸的，就是所有的壁纸的这种纹路也是可以选择的具体的呢还是那个打电话打电话那个010-855-3056，然后到我们一号新家的这个场馆里面，或者是我们设计师直接上门给您服务。 对，我们也是这么建议大家的，因为一个新东西新事物的出现大家得有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尤其呢您想壁纸都有多少年了，更别说乳胶漆现在呢虽然各项指标呢都在往环保了进，而且现在又有一些新的产品不断的出现，包括像壁布啊等等等等也出现了。 对对对，壁布。 但是这种板的出现呢，可能大家还会觉得哦，这又是一个新的装修材料了，那它的环保达不达标啊，它的那个样子能做成什么样啊，就刚刚您说了它其实也能装出很豪装的那种感觉来，那究竟是什么样呢？您可能眼见为实，而且呢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比如说我确实离他们一号新家那个这个旗舰店相对有点远啊，比如说我住在大西边大北边他们家是在大东边，是吧？ 对、 就是、 我们是在朝阳区东五环和朝阳北路东北角就是红庄创意产业馆是在这个地址。 那要如果去的话，比如说我在导航上输咱们家的名字能找到吗？ 输一号新家就能找到 就可以是吧？ 那就可以。 那我跟大家提醒一下，一呢是那个大写的一，就是 不是一横， 就是100块，就是你去银行填那个一，上面是下边一个土宝盖，然后在底下什么什么的那个一一号，号就是这个一号两号的号口号的号，心是温馨的心家就是咱们的家的家一号新家，输这四个字您就可以直接导到那儿了，或者您可以先打电话855-3056855-3056，如果不想去的话直接就打电话让设计师上门，他们也会带着材料 料， 我们会带着材料、 图样本啊什么的，但是让您选。而且这个上门是第一次上门是免费的。 我们这个从上门设计到免都是免费的 啊，都、 就是、 都是免费的。 第一次就是、现在我们做活动都是免费的。 哦，行，对，就是免费给您出设计图， 对，设计图 对，免费帮您量房。 对， 对吧？ 对， 包括您家大概多大？刚刚人家说了，20平米是8800，如果是再往上的呢，就的另外一个价格在不断的再有一个累加啊，就给您算一算，整个家装起来是大概多少钱呀？ 对对对。 您如果愿意装，就直接签约。前20名签约的朋友送给您2300元的一个智能门锁，是电子锁还是指纹锁？ 智能门锁，指纹锁 啊，指纹的 指纹锁， 送给您一个2300，但是这个名额是有限，只有20位啊。 对， 包括免费上去量房也是名额，其实是有限的，只有50组。 50组， 对，50组，这个可能是一号新家想在北京先建立一个这个咱们的算是。群众中间的一个样板房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前50组呢，也不是说我们免费上门量房，我们这个活动可能会持续下去 啊、哦，不限 ，对，这50组是我们是送那个298的那个健康枕、 啊，对对对，送的东西有点多啊，说起来，对，前50组是要送枕头，然后呢，如果您下订单的话，前20组是送。2300元的那个门锁 的，而且我们这个8800的这个活动里面还是含了那个客餐厅的吊灯的， 哦，对，还送一灯， 含了， 对，还送一灯。好，这个把这个优惠咱们先放一放啊。我有一个特好奇的事儿，但是不知道方便不方便透露啊。就这个材料，你们是怎么发现的，或者说是怎么考量的？因为您要从它的环保性，从它的这个花式，从它呈现出的效果，您都一定要考量是怎么发现并最终决定，哎，我们一号新家要用这个的。 我们一号新家本身就是我们是比较关注于这个客户的这种整装的感受的，然后我们在这个运营过程中间也非常注重这个就是研发端的一些投入啊，为此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查，啊，那个其实在北京这个地方啊，老房这种重装的这种需求比较大，我们在运营的过程中间，我们一号新家都开业到现在运营的过程中间，其实大多数客户还是老房翻新的比较多啊，所以针对这种，当时我们在跟客户聊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跟客户了解的时候呢，也是大多数客户有这种需求，就是想装修，但是又怕麻烦，所以一般来说，除了是这种新买的二手房，新买的二手房我需要重新装一下之外，住在里面的二手房呢，一般人也就不动了，但是他不见得满意，他不见得就是对这个房子满意，但是呢就是怕折腾，那么我们也针对这种客户需求，也是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啦，包括对厂家的一些考察啦，然后推出这样的一个材料，就是我们把它整合了，因为是整合了好几种材料啊，然后推出这种打包叫一号新材，推出这种材料，我们完成这种整装，也让客户就是比较简单的去，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易吧，就是比较方便的去把自己家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一些改造。 装得快，但同时也要出好的效果。 对，它不麻烦，就是其实装修改造家的其中最麻烦的可能就是搬家了。 对， 我们推出就不搬家啊，你可以边装边住。比方你的客厅呢，在装修啊，我们白天工人上班，我晚上也不用施工的。其实我们3天也不包括，就是包括了3天，我们晚上也不用施工，就白天施工就可以了啊。白天施工，你晚上可以住在里面。这个本身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间又不产生气味，也不产生那个粉尘。对吧，也没有什么水啊，那些什么需要干燥的东西也没有啊，所以这块就完全可以满足你不用搬家啊，在家里面住着就是啊， 这个场景就类似于说我订了一个餐桌，好的，我下午就给您送过去，然后师傅来了以后，其实全都是什么桌面啊，腿儿啊，都是这些，包括底下的那些支架，来了以后在你们家现拼， 对， 啪啪啪拼完了以后，好，放这儿是吧？完了， 哎，对 对，人家现在买柜子也是，那个柜子也不会是那个整个柜子， 对， 都是一张板子， 对对对， 专业的工人上门来安装的，我们也是差不多啊，我们安装时间，一天两天，大概也就差不多这个时间了， 对，